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咖时间。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在看谁呀、 啊？这你都不认识，那不就是那谁吗？ 那旁边跟他砍的那人是谁呀、 啊？那你也不认识，不就是那谁？ 哟，合着名人都来了哈。 今儿到底谁来了？ 大咖来了。 今天走进我们大咖时间的是文艺报的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梁红英老师。哎，梁老师您好。 大家好。 之前呢我们请到您呢来一块聊一聊您的这个新的这个散文集哈，这个岁月的颗粒。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您呢聊一聊您的故事哈。您呢是出生于1962年、是吧？ 1962年。 然后呢是出生在这个内蒙古自治区。我特意查了一下，您所出生的那个县，就是那个字儿叫一个十加个灯。邓口县是隶属于巴彦淖尔市，是吧？ 对，巴彦淖尔市，以前叫巴彦淖尔盟，现在叫巴彦淖尔市。 对，那邓口县它又正好是处在这个黄河的一个拐弯的那个位置哈，那是一个怎样的县？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它的这个自然环境啊，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风貌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它是一个就是草原沙漠与这个农耕地区混杂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得益于这种黄河的这种灌溉，但同时呢，在它的西部就是一个乌兰布和沙漠。所以呢，它是易牧寓意易农，易沙漠易平原这么一个地方。 您在这本书当中《岁月的颗粒》里面也提到，您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书，是吧？ 对 啊，那个时候是不是整个邓口县在县城里面就是那样的一家新华书店？ 一家新华 书店，你是不是经常去啊？ 对，一家新华书店，因为我们那个县呢，曾经当过这个首府，做过一段巴彦淖尔盟的首府，几大建筑在当时都是最好的，比方说书店、邮局，还有他的那个盟委和县委的那个办公楼，那都是最好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书店和这个文化馆在就是紧挨着，是一个形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三层楼，好像很亮堂，进去以后那个门厅非常大，虽然有那么一个地方，我认为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当时的那个书的品种是非常少的。 少到什么程度呢？ 少到就是说你所有的书你都能清点的清楚。 那那时候您是不是经常会去那个书店里面看书？ 经常去，我确实是那个地方的常客。对他哪本书放在什么地方，多了几本少了几本，我都是非常的清楚的。当时那个经济条件有限嘛，买书的这种捉襟见肘啊，那有好多书是反复看，是吧？就是今天去看一段，明天去看两页，到最后还没有买，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么对于书的这样的一种热爱，是不是对您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啊、求学呀、会带来这种很大的影响？ 非常大的影响。我记得就是我们家也是有不少书的。那个其中有两本书就是我反复看的，就是一个是小兵张嘎。就是那个 是小人书吗？ 不是小人书，就是成书。是那种有字儿的。一个是邹韬奋，咱们学新闻人都知道邹韬奋。邹韬奋的这个文集的第二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第一卷。它里面有一个系列散文叫这个平宗一语。就是他到国外去访问，尤其是到苏联，然后访问他记下来的那个什么，就是我反复看，就是这两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所以呢，就是我从小就养成了这个读书的这种习惯。 那您的这样一种习惯对您今后的这个求学之路、工作之路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里？ 一方面呢就是说喜欢看书呢养成了一种比较喜欢沉思，哎，就是思考问题，然后另外呢还养成了一种就是观察人的这种习惯，到哪儿都很细致的观察人和这个环境，所以呢这样的话对我的那个写作是非常这个有好处的。 哎，那您后来啊就是在您的小的时候哈，有没有想，哎，我以后要从事什么工作呀，啊，我以后是不是一定要从事和这个文学 对， 相关的这样的工作，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吗？ 对，我那个其实就是说喜欢这个语文，喜欢写作这个事儿是很早就有了，起码就是说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有了，因为我呢特别得益于我小时候的这个语文老师就对我特别鼓励。只要我作文写得好，他就朗读，所以我很小就在小城里面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声誉，是这个孩子作文写得好。 哦， 就是只要夸那么几次之后，就会有这种倾向。所以呢，我很小就认为将来自己可能是要走这条路。但是呢，就是说等高考恢复之后呢，当时这个科学大会开了之后，就社会上的氛围是什么呢？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啊！没错，没错， 这个口号是最响亮的。 是的， 所以呢，我要说服我自己这个学理科。我前两次高考考的全是理科。 哦，那时候您报的什么专业？ 哎，我头一次因为是瞎参与，那个志愿我都忘了。第二次反正我觉得我也考不上，报的医学，反正那个乱七八糟，反正就是报了一大堆建筑，哎什么的，就是不是很明确。然后呢，到了那个第三次高考，就是1981年考的是文科，然后最后报的就两个专业，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这个外文系。 中文系、外文系、 外文系，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所以我还参加了那个英语的口语考试，考的还非常好。 但后来您还是上了这个内蒙古大学的汉语系， 对， 是吧？ 当时也是这两个专业都能上，但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学了中文，认为它的用处比较广吧。另外我这个写作这个事儿挺管用吧，就是说。 但有人会想，哎呀，我们大家平时沟通交流都是用的是中文，对吧？平时写文章写东西用的也是汉语言的这样的文字， 对， 那还学了这样一个专业。哎，那有什么用呢？ 对， 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哎，对，就是说呢，好多人都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还用语言，还用学问，就说的是汉语，对，你还用 写的也是汉字， 写的也是汉字。但是进去以后呢，你就会知道，并且我那个进去以后就接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中文系是培养对文学的研究者的，而不是培养作家的。所以这个观念给我的影响非常的大，以至于我就是多少年以来我都是以这个研究文学、评论文学为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职业和那个专业的追求的。所以我的这个文学创作这个起步就是比较晚的，这个说起来一个挺遗憾的事儿。 为什么说他遗憾呢？ 实际上中文系呢就是既能培养这个研究者也能培养作家。 对， 我呢基本上就没有。我一上大学之后就开始就搞研究。因为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考研究生。是吧， 那时候您上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定好目标。 对，要考研究生。因为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到北京来工作。到北京来生活。 但你研究生去了南开大学啊，也没有来北京啊。 对，就是这个愿望太强烈了，怕实现不了。然后呢说先到天津，是吧，然后再到北京再来找工作。 天津离北京近一点。 比较近。考研究生就是我所有的功课都是为这个来做准备的。所以我就没打算搞创作。是吧，去写诗啊，或者是像他们好多人去办那个壁报，是吧，去登那什么的。我还是要去考研究生。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但其实您这目标实现了呀。 实现了。90年研究生毕业以后就非常幸运的到了中宣部。那么中宣部的这个机关呢又不是搞创作的地方， 对，也不是搞这个理论研究的地方， 也不是搞，但是说非常近了。 尤其是文艺局，它的这个专业性是非常强的。 嗯， 它面对所有的这个文艺门类，全国没有哪个部门在文化这方面是最综合最全的。 嗯， 只有中宣部的文艺局。 那您去的是文艺局？ 文艺局，并且我一开始去的是叫艺术处。 哦，艺术， 对、 哦、 这个艺术处呢，就是除了文学和影视之外，他都管、嗯、什么书法、美术、摄影，音乐、舞蹈、戏剧、杂技、曲艺，他都管、嗯。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那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好多这个调研、起草报告、起草文件，实际上都是很专业的。用那个我们学中文系所学到的那些东西都能用得上。 那您在中宣部其实一待就待了20多年。 20年 是吧，待了20多年，后来又去了这个文艺报、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机缘呢？ 对，他是这样的，我是这个12年的时候，中国作协有位老领导叫李冰，然后他调我去到中国作协，我开始没到文艺报，是到中国作家协会的创作研究部。 哦， 创作研究部 叫创研部。 哎，创研部，这个创研部专门管评奖。就是我们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个儿童文学奖和少数民族这个骏马奖。 哦， 所以我去的12年，12年开始，这个四大奖是轮，就是4年这个一个周期，完这样轮。然后呢，我那年去的时候刚好好像是少数民族骏马奖，第二年就是儿童文学奖。 哦， 完再下一年就是茅盾文学奖，再下一年就是 鲁迅文学奖， 因为这么四年这样转，12年2月份刚过完年，就是正月16去的中国作家协会，2014年的9月25号，就是文艺报创刊65周年的时候到了文艺报。 那文艺报它主要就是做一些这种文艺类的新闻的报道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对，它呢是一个主要面向文学界，文艺新闻、文艺评论、文艺宣传是这么一个报纸，它是1949年创刊的。 哦，这么早， 非常早， 那历史非常的悠久。 1949年的9月25号是按它的创刊，实际上它的初创是1949年的4月5号。 嗯， 4月5号就是当时呢要召开这个文代会，召开文代会呢，就是关于这个围绕这个会议的这个一些这个通知啊，一些对于这个那个文艺成就的总结啊，一些问题的探讨啊，组织机构的一些商榷啊，就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内刊。 哦， 这个创办者是茅盾。 是茅盾， 是茅盾，就是我们的第一任文化部长嘛。 嗯， 然后呢，9月25号正式的变成了那个一个刊物。就是我们报纸是由刊物来的，开始是这个周刊、双月刊、半月刊、什么月刊，反正来回变。然后呢，茅盾呢到就是当了一段，然后后来到了50年的时候就变成了丁玲，然后第三任后来就是那个冯雪峰。 哦，冯雪峰，那不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啊？对， 对吧？ 对，就是创始的老总， 对， 就是他。 对，哦， 然后后来就是像张光年。张光年就是黄河大合唱的那个作词嘛，然后后来还有冯木，这都是大家，都是搞文艺评论的这个，都是大家。 对， 他是1985年才变成报纸。 哎，那这个文艺评论、文学评论，其实您后来一直在做这个文学评论啊。那么您觉得文学评论它的这个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文学评论我觉得是有很多这个。对它的作用和意义，其中呢，就是我认为，很重要的有这么几条吧。 嗯， 第一个呢，就是说它能够发现好的作品，并且能够给予及时的这个推荐和评论，是吧？并且也指出它的这个不足的这个地方。 嗯， 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是发现那个新人。发现新人对他的这个创作和他的走向进行一些推介呀，那么第三呢，就是对于这个当前的这个那个文学创作或者文艺创作的这种趋向，是吧？对他的趋向的这种判断，对他的一些走向的一些分析，哎，等等等等。一般来人来说，因为文艺这个东西吧，它是一个。不像工业和农业那么客观，是吧？我们以粮食的产量或者是效益， 它没有一个量的标准， 没有一个量的标准，就是说谁都能看，是吧？谁都能评，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认识？就是说，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对于文艺鉴赏的一个这个提高的这种作用。 啊，引导和提高。我们的文艺事业实际上那个面对大众的话是就是一个是满足，一个是提高，就是说首先呢让大家能看到书， 对， 是吧，能看上戏，能看到电影，这个是第一步吧，就是说先满足了，那么第二步呢那就是提高， 就能看到好的电影， 对，就是说 好的戏剧， 对，并且呢就是说提高大众的这审美能力，是吧，就是你好处的好好在哪儿，你能看得到，你指出它有电影从哪些方面来看它，来认识你，收获才大。那么做这种引导，希望这个也是文艺评论的这个价值所在。再大一点说，这就是它事关那个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这种传承，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布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评论的多了，你足够权威，是吧，你足够这个鲜明和赋予这个引领性吧。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在整个这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你是能够扮演你的角色的，就能够积累下来，那个对文化的传承是有好处的。 对，那作为这个文艺评论者而言，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对，我觉得这么几方面嘛。第一呢就是他得有一定的理论素养。文艺评论也好，文学评论也好，它跟创作不同的一点在于哪儿呢？就是说你自身得有一些思想或者是理论的这种依据，然后你才能来进行判断的。第二呢，就是说你还是要有对于这个文艺现象的这种丰富的知识，你见的足够多，品味的足够多，你的见识多。你必须你看过这个书吧， 对， 你得深入读过这个书，你这个电影你得看过。另外呢就是说你还要有文艺发展史的这种积累，是吧，就是说一部作品出来之后你迅速的能够从你这个储备当中能够调出来，是吧，你能说这个作品跟我以往接触的那个文艺史上所存在过的那些作品有哪些不同，和它的优长，比方说这个《白鹿原》，那么他说是民族灵魂的史诗，那么他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以往的都是怎么写的，他的突破是在哪，所以你必须得有一个史的那个储备，你才能比较，才能鉴别，才能给他定位。那么第四个呢，我认为还要有这个足够好的这个文字的这种表达能力，这个表达能力跟这个创作是不一样的，是吧，它是一种更理性的更富于研究色彩的东西。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好的这个文艺评论它也是有足够好的文风。是吧，就是说鲜活，另外实在，它有这种理论的依据，它又有这个心平气和的这种对话的这种交流的那种姿态。所以呢这些方面加起来，我认为才能做一个好的这个评论家。 那我觉得要求好高呀。 那实际上我认为对一个评论家来讲，他实际上职业对他的要求不比这个一个作家或者是艺术家少。我认为恰恰相反，可能是大的。 那您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没什么事情就书就会不离手呀？ 对，我基本每天都要看书，就是很不可思议啊，就是假如我要是说是每一次出差或者是去开一个会不带一本书的，这种时候是非常少的。就是说形成了一种习惯，或者是每天临睡觉之前我有句话，我老跟我老婆说，我哎呀，我今天什么都没干，是吧，就是说没看书。就是我今天忙忙叨叨的签了一些版，或者开了一个什么会，最后结果没看书，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咱们从这个文学评论啊，或者更大范围的文艺评论来讲，比如说一部小说啊，拿茅盾文学奖举例哈，因为它毕竟是中国这个长篇小说的最高奖， 对 啊，而且呢，长篇小说创作的怎么样，也是衡量一个作家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的把控能力的一个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 对， 那比如说长篇小说好还是不好？您经常去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哈？ 对，这些奖我都参加过。 对，怎么样算好？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对于长篇小说哈，长篇小说它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文学中的重器。 就是呢，我觉得衡量一个长篇小说，仅从这个茅盾文学奖这个角度来讲呢，起码有这么几个条件嘛，哈， 嗯， 就是第一呢，就是说它确实能够概括了非常广阔社会历史生活，就是它所收纳的那个呈现出来的那个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那个图景， 嗯， 是足够宏阔， 嗯， 或者是就是足够丰富。就是通过你这个书，你读完以后，给人一个对一个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你是能够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的，是吧？ 嗯，对， 对于社会历史的这种概括， 对，没错。比如说，就像这个梁晓声先生的这个人世间 嘛， 您看他周家的这个整个的 对 半个世纪的历程， 哎，对 啊，周秉昆、周秉义，然后一直到2017年左右， 对， 从1972年到2017年前后的这样一周家的这样的这个命运的变化，反映出整个这种事态的这样的生态的变化。 对，变化。 再说像这个尘埃落定，尘埃落定的反映了土司家族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最后的土司的它这样一个从兴盛最后到灭亡的整个的过程。 对， 嗯，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还是要有比较突出的那个艺术上的创新，就是说你的写法上你有没有超越给比别人更强。比方说咱们说金宇澄的这个繁花，虽然你可以说他的社会生活的概括可能不如人世间， 嗯， 是吧，不如这个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但是他的表达足够这个独特。 哦， 就是他是用方言来写的，我们用上海话来写的。 哦， 就是他上海话的这个发音词汇和语法结构那跟我们北方人是不一样的， 对， 是吧， 对， 他写上海的生活，那种生活的那种光怪陆离，人和人的这种交往的方式的那种，就是南方的那种方式， 嗯， 这个作品是在所有的这些年以来的这个，嗯，茅盾文学奖里面，应该说他的风格是最独特的。比方说你李二， 啊，李二， 李二的鹦鹉兄，每一章节的题目都用了他的这个第一句话，用那种霹雳扬丘的那种写法，对我们文化界的那种认识，是吧，剖析是非常犀利的。 嗯， 那么第三呢，就是说你还要说的话，就是说它足够深刻的这种思想的这种内涵，是吧，就是说它能够给你震撼。我觉得除了形式上的和它的社会生活的面的那个广，是吧，那么其他呢还有就是你震撼你的就是思想，就是能够启发你的这种思想，就是能够给你对于人生认识的那种滋养，是吧，就是说你比方说那白鹿原，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这个时代变化当中，它的灵魂当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东西，是吧，它就是说这种制度的变化引起的这种思想的这种裂变和等等等等，也是足够这个深刻的。那么这三点之外呢，还有比方说人物 是不是丰满， 哎，对，就是足够能够给你留下来深刻的印象的人物，嗯，那白鹿原里面那就是很你忘不了那白嘉轩，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人世间的一些人物都是很那个很成功的， 嗯， 你这个文学是人学啊，是吧， 嗯， 你最后那个人立起来了，这个书就成功了。那么就是说呢，起码有这四点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同时呢，对于茅盾文学奖来讲，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还在哪儿，就是它是一种综合的考察。茅盾文学奖里面基本上没有黑马，它是马拉松之后的这种考评，我认为啊， 嗯， 就是它一般来说，它这个作者都有相当长的创作的这种经历， 嗯， 就是他在这个领域当中他写的时间啊积累足够长，是吧，一般来说就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他都写过， 嗯， 并且数量都不少， 嗯， 并且在其他门类散文，是吧，他也可以写，他是长途跋涉之后的终于达到了这样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顶峰的一个作品了，那他就是茅盾文学奖的一个好选择。 那一般情况之下哈，这个茅盾文学奖从比如这一届准备开始评，嗯，到最后评出来需要花多长时间？ 它是这样的嘛，就是说由征集呢，嗯，是一般来说是过完年春节之后，四五月份开始征集嘛，下发通知，出版社呀，你作协呀什么都可以报，是吧？刊物也可以报送，然后报送完了以后，大概到6月底吧， 基本上就是那个符合参评条件的就公示嘛，有哪些是在这个参评范围之内的，是吧？有符合他这个评选时间和那个什么的， 嗯， 第一呢，他是长篇小说；第二呢，没有超出这个年限，是吧？ 嗯、 第三，他是原创的，他没有抄袭， 哦、 是吧？ 对对对， 这样的、 嗯、 就经过这个审查之后，先公示嘛。好多人认为呢，是我只要进了这个名单之后，就是叫入围了。 嗯， 实际上更还不沾边呢，就是只不过你是有了资格了， 哦、 然后呢，就是这二三百部东西提交评委会来读，然后呢，才是这个八月中旬之后就开始评，评呢一般评半个月嘛，评半个月 哦，要评半个月， 要半个月， 哦、 因为他呢要经过几轮的筛选，第一轮呢就要筛到这个120部，再到80，到40，到20，到10，到10。去公示， 哦， 他最后是选 这才算入围吗？ 就是、 到十才算入围吗？ 哎，对，到十，我认为就真正的说这是入围了，就是你到了最后那个决赛了呀。 哦、那最后是评选出来5部， 哎，对，对，5部，然后那个大家去投票嘛， 嗯、 大家也很难选、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实际上就是这种它的这种综合性。是吧？社会历史内容，表达方式的这种独特，人物形象。然后等等等等，这个、 哦、 就是这个综合这个下来。 嗯，那您经历了这么多届这个茅盾文学奖的这样的一个评审的过程，因为我们听众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太多的读过这个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哈，那如果让您推荐，比如说您跟大家推荐那么一两部或者两三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啊，推荐大家可以读一下啊，您有没有什么选择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来推荐一下？ 那我是很明确的， 嗯， 就第一就是这个白鹿原， 白鹿原啊，对， 这是9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的高峰，甚至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你说哪一部作品能高过这一部也很少，我认为没有， 哦、嗯， 就是这是唯一的，那么还有一部就是金宇澄这个《繁花》，比方像长恨歌也， 那《长恨歌》 《长恨歌》啊，《尘埃落定》啊， 嗯， 哎，这样一些作品，就是说他。就是超越时间的那种东西，总是，就是对住人的那种灵魂，是吧？ 嗯，对， 真正的写出了人的这种复杂性。 嗯， 而通过他又能看到社会投在他身上的这种东西。再就是迟子建那个《额尔古纳河右岸》 啊、哦， 可以写少数民族的一种生活、 嗯， 他那个表达也比较独特。另外，他那个、嗯、 用那个90多岁老奶奶的那样的视角， 对。另外，他篇幅也不长。嗯、另外，这就是《平凡的世界》，其他的你说、 嗯， 你要是细数的话，这么多年以来，11届了吧？11届多少部？也40-50部了。 对对，没错没错。 那么真正、嗯、给人印象深的还是不是太多。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从这个2016年开始啊，也开始从文艺评论、文学评论慢慢的开始做一些这个文学创作了哈。因为您平时也写了很多这个文学评论，那会不会您在自己写文学作品的时候会想，哎呀，说我写了这个小说啊，或者这一篇散文，那么评论家们会怎么评价我呢？ 对，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嗯， 就是说我这个没有走上这个创作的道路，就是被这个评论害的。因为什么呢、 哦、 就是我读了那么多吧，见得多了之后吧，就越发觉得没法下笔了，就是说自己怎么能超过这些人呢，是吧、 哦、 已经有足够好的那些作品在前面了， 嗯， 就是你怎么能超过他们呢，你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就是慢慢就脱下来了。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搞文学评论对这个搞创作的好处也还是有的。 嗯， 就是说呢，比方说我在写的过程当中，我就要避免那种我平常所遇到的那些我认为不足以取的那些叙事的方式。就说这个散文吧， 嗯， 就是写散文写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写故乡， 对， 我父母，我就那个立下一个志愿，就是我写的话，我一定不原原本本， 嗯， 一定不从头说起。一定不全是用我、 哦、 一定不这个陈词滥调，所以我第一组文章就是用他， 嗯， 就是他实际上就是我， 哦，只不过我一个旁观者的人来写这个事儿，就是要跟我个人就是主观的隔开嘛。嗯，还有呢，就是我写过这些散文和小说之后，我再搞评论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这个视角了。文学创作的这个甘苦我知道了，就是我在这个结构和语言的时候，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怎么写是高级的？怎么写是就是庸俗的，就是跟大伙儿是随了大溜的， 嗯， 这心里面就是输了。 嗯， 所以呢，就是说实际上评论和创作它也有这种相互滋养的这样一个作用。 嗯， 但是呢，就是说评论给这个创作造成的后遗症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理性思维。那个文学创作是要足够感性的，它要用细节说话，它要反概念的。文学评论也好，那个什么，就是他是要理性思维，他是要推导，他是要概念，有论点，有论据，有论述过程的。 对， 所以呢，就是说，文艺评论对这个创作的最大影响就是你的理论思维。 那您现在也写文学评论，也写散文， 也 写 小 说，是吧？写了这么多，您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创作的计划和打算？ 人有一个惰性，就是永远是决心大于行动，计划大于落实的，啊，就是说呢，那个脑子里面设想的非常多，最后呢又经常被打断，或者是打了折扣的，是情况是非常多的。我起码呢是有这么几个想法吧。第一呢，就是说要不辜负这个韩老师对我的期待，是吧？ 啊，韩进兴老师， 韩老师当初给我提的要求是什么呢？你要写海明威的不固定的性圣洁这样一本书，就是说你要把你眼睛当中的这三四十年的文化风云，是吧，你的经历写出来。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读了好多中外的名著，但是我一直就是说这个没有很好的这个读书的笔记，就是我现在的评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状况，就是说这个评论呢总是别人找上门来，然后你再来写，就是这种就是主动的去评一些书，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东西，我缺乏系统性和那种坚持。我认为可以把这个事儿做，就要做一些真正扎扎实实的一些读书笔记，中外名著的一些赏析。把自己一些观点谈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还有一个志向，也是韩老师给我提醒，他说你下一步可以写一个长篇，是吧？因为你已经有这些短篇的散文和短篇小说的一些积累的话，你下一步可能你要是构思好的话，我可以搞一个长篇，从你的出发的地方开始谈，那么一直把这个整个这四十多年，半个世纪，快半个世纪以来的这种社会生活都概括进去，找一个什么主线。那么这个我也在酝酿当中，但是我觉得，那么现在的理由就是我工作忙，是吧？就这个负责一份报纸。那么就是说那个一直没有进行下去。当然我将来的时候起码我在65岁之前吧，就是这三个方面要有一定的成效吧。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梁红云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希望您的计划能够非常好的完整的付诸实现啊，然后我们也期待着您的新的作品啊呈现在我们的读者的面前。好，非常感谢梁红云老师，谢谢。 好的，感谢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